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七十二家文字齐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您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又一次在老时间老地点相聚在话说天下的节目当中，我是主持人曹云金。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上期的内容，继续为您讲述天桥八怪的传奇故事。今天又会有哪几位出场呢？请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话说天下。横跨百年，三代传奇，天桥观止，石海勾陈。话说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天桥八怪的传奇故事。昨天说到哪儿了？对了，泼皮好悬卷走了醋腻糕吃饭的家伙，他觉得挺美，我可占着便宜了。泼皮嘛，就这么点追求，讹人家一块啊布做个褂子，顺人几根竹竿，这就算挺不错了。可醋腻糕是什么人啊？天桥八怪之一啊，能受你这个气吗？打是打不过你啊，不过要治你个小泼皮还是不难的。醋腻糕半夜在郝玄家门口，也就是那个破砖窑门口演了出口技，真有绝的，一个人配出了千军万马，把那个郝玄吓得是窜上房梁就想跑，被田瘸子拿麻袋套了个正着。郝玄当时就软了， 官爷饶命，官爷饶命，我这没杀人呐，官爷饶命啊。 田瘸子没理他，把麻袋从房顶上弄下来往地上一扔，冲着醋腻糕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咱们怎么处置他。这种人实在难处理，你说杀了吧，背上人命官司，为这么个泼皮不值当的，你说不杀他吧，这种人赖上你呀就没完没了，所以绝不能轻易放了。醋腻糕先从砖窑里把自己的家伙取来，看着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可爱的布啊，亲爱的肝儿啊，好久没见，十分想念。转头又看了看地上的麻袋，心里也犹豫，但是这个时候此时此地不能多耽搁呀，给田瘸子比了个手势，两人架起麻袋一路小跑，挑荒僻的小路走了。那位说了，郝玄在麻袋里那么老实，他不会喊吗？他还真没喊。为什么呀？郝玄不敢，他一直以为是官差抓他，他做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了。第二，他住的这个地方荒野的砖窑，四下无人，喊也没有人听得见。郝玄在麻袋里只觉得忽忽悠悠，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身上一疼，被人家扔在地上。郝玄刚想张嘴求饶，还没等他张嘴呢，外边先出声了，只听是两声惨叫，哎呀鬼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跑步的声音，接着四周突然安静下来。郝玄也不敢动，什么情况？过了半天， 郝玄觉得自己趴的姿势有点别扭，刚想转一转脖子，只听就在耳边很近的地方有人轻轻的笑。嘿嘿，列位您想，这夜深人静的，不知道什么地方，又不能动，突然有人在耳边这么一笑，郝玄差点没吓疯了。啊，谁？就听隐隐约约忽远忽近有一群人做白事的声音，二姑娘哭，三妯娌喊，四姑奶奶劝，五姨太太说，屋了吧，还挺热闹。郝玄就觉得有人在自己耳边啊烧纸，还有人打着幡摔盆子，大哭小闹，一声一声的喊冤。他也跟着大喊，你们是谁呀、啊、你们想干什么，快放了我。奇怪的是，他喊他的，人家哭人家的，就是没人放他。渐渐的，围着他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，忽然间就觉得身上一松，绳子好像被人家解开了。郝玄动作从来没有这么快，气着咔嚓的从麻袋里钻出来了，一睁眼赶紧往四周看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荒山乱葬岗，只有地上一堆烧过的纸钱在随风飘散。郝玄这一晚上多倒霉呀、啊、没有出去干坏事儿，还心里边受了这种打击，仰天大喊一声是吐血而亡，活活的给吓死了。那么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听我慢慢的给您一一道来。一开始啊，醋泥糕和甜瘸子架着麻袋专拣小路走，两人就想了找一个僻静安全的地方，醋泥糕再用口技吓唬郝玄，让他不敢报复，然后也就把他给放了。醋泥糕和甜瘸子压根儿也不是能下得去手去杀人的人，可没想成走来走去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一个乱葬岗子里来了。黑灯瞎火的，四下无人，俩人越走越害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前面突然冒出来一位这位模样可太吓人了，一脸惨白，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手拿哭丧棒，右手还打着纸幡，无声无息的就拦在两个人的面前，把两个人吓得是魂飞天外呀、啊！什么也顾不得了，扔下麻袋是大喊一声，哎呀妈耶，鬼呀、啊、扭头就跑了。是鬼吗？不是，世界上哪来的鬼呀、啊、忽然出现这位不但不是鬼，还是个名人。谁呀、啊？天桥八怪排名第六，丑孙子。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过的八怪有几位了？排名第一穷不怕，排行第二醋腻糕，排行第四甜瘸子，排行第六丑孙子。那么说这丑孙子大半夜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是这么回事，丑孙子姓孙，因为人长得十分丑陋，所以人称丑孙子。他在天桥表演的就是以扮怪相为主，最拿手的节目就是出殡。您瞧，表演这个的也有，要不怎么叫八怪呢？丑孙子最擅长一个人模仿出殡的场面，他能模仿许多人的声音，哭的喊的劝的说的，观众看完了是哈哈大笑，也不知道当时那些个观众笑什么， 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文化吧。清代文人杨曼卿在《天桥杂咏》里有一首诗，专门描写丑孙子：为谋生计戴麻冠，行哭爸爸又呼冤，莫道国人多忌讳，也知除假使真钱。今天啊，丑孙子应一财主的要求上门表演出殡，有钱人家的兴趣他跟正常人是不太一样，表演完了半夜回家，路过乱葬岗也没卸妆，就这么回来了，也是给自己壮胆儿。你看我这模样，我怕谁啊？鬼都能让我给吓死。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两个人，大黑天的看不清长什么模样，手里拖着个麻袋，看麻袋的样子挺沉，会不会是盗墓的贼呢？有可能。丑孙子也喝了点酒，心说：好啊，你们竟然敢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，被我撞见了，我吓唬吓唬你们吧。他的表演非常的源于生活，很逼真，根本不用事先准备，看看台词儿什么的用不着，张嘴就来，说哭就哭啊。他这么一哭一露脸，可把醋泥糕给田瘸子吓坏了。有事儿说事儿，不带这样的。俩人是扭头就跑，丑孙子看他俩跑了也不敢追，他心里明白，人家怕的不是他，是他这扮相，追上去让人家看出来了，反过来就得把他给弄死，对不对？不敢追，又怕俩人没跑远，在哪儿藏起来了也说不定，所以说呀也不敢停，就继续装吧。等到过了一会儿啊，估计俩人确实跑远了，这才赶忙弯下腰解开麻袋。哟，这麻袋里怎么是个活人呢？我可得躲远点儿，别再把他给吓着了。所以解开麻袋之后他就跑了，他是好心，说我没卸妆挺吓人的，再把您给吓着。没成想这么一跑，反倒把郝玄给吓死了。这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话说醋泥糕和田瘸子下了乱葬岗，两人琢磨了半天，今天到底是遇见了什么东西，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丑孙子。人的名树的影，在天桥一带要说这模样只有这么一位，平常仨人见过，只是刚刚事出突然，没想到是他而已。田瘸子就说：张大哥，我想我们刚才遇见的那个八成是丑孙子。我觉得也是。张大哥，你看要不咱们去一趟，毕竟郝玄还给捆着呢。醋泥糕摇了摇头：兄弟啊，我们不能再上去了。丑孙子这个人我知道，他貌丑心善，不会放着麻袋捆着个人不管的，肯定给他放了，而且也省了我们吓唬郝玄。我看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毕竟也不能真的把他给杀了。我就怕那小子再来找你麻烦，我呀先躲几天看个情况，要是一切正常我再回到天桥，要郝玄真的不依不饶，咱们再另做打算。那行，那也只能这样了。好吧，两个人商量好了。没过多久，两个人听到郝玄被吓死在乱葬岗的消息，不由得是连连的感叹。醋泥糕继续回到天桥卖艺不表，另说田瘸子为人仗义，对朋友那是没得说，虽然年幼练单杠的时候不小心从杠子上摔下来，一条腿残废了，但是一身的功夫在当时天桥是无人可比。 有一天，田瘸子拉开了场子练单杠，粘棍飞呀，钻龟睡呀，要的翻身呢。旁观的这些人呢，没有不拍手叫绝的。正在此时，一个炸雷一般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不不不不不不好，要的翻身，完了，岔气儿。田瘸子头下脚上僵住不动，哼，但觉得一口气憋在胸里那个难受就甭提了呀。这声倒彩喝的声音确实是太大，像原子弹一样把田瘸子给震住了。观众还不明白呢，还热烈鼓掌呢。往常倒立没这么长时间，功力又加深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一道灰影冲了过去，左手一拍田瘸子的后背，右手一拎他的脖领子，吐气开声，嗨，把田瘸子就给扔起来了。田瘸子只觉得好像快要窒息的人突然见到了空气，大喘一口，顺势一个翻身，稳稳地站在地面上。别人不知道，田瘸子自己知道，走了一遭鬼门关，刚才那口气要是顺不过来，往轻了说，走火入魔，半身瘫痪，重了小命就没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谢您呢？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，请受我一拜。那人赶忙过来把他搀起来。哎呀呀，不敢不敢，刚才要不是我突然喊了那么一嗓子，也不至于叫田师傅您陷入这么危险的境地。其实我是很对不起您的。田瘸子一愣，哎呀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是您救了我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鄙人姓常，天桥的朋友叫我常傻子。田瘸子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哎呀，莫非您就是常老大常师傅吗？说起这常傻子，在天桥一带是非常的有名。如果说单杠上的功夫田瘸子天桥独步，那么常傻子的硬气功就是举世无双。常傻子练的实打实的真功夫，大块的鹅卵石，常傻子运一运气，扑哧一声能用手指给戳碎了。这可不是我们这瞎编的，天桥杂勇有诗为证。猛向石头哈一声，抡开双臂定双睛，石头撤去石头垫，肉绽皮开也不成，仙家主食是荒唐，长傻而今可作粮，顽石且能迎手碎，何须更密点金方。田瘸子一听面前这位是硬气功大师常老大，非常的激动，早就想结识，只是没有缘分，今天缘分到了，您又救了我一命，无论如何我要好好的谢谢您，我要在天桥聚贤楼请您吃顿饭，您一定得赏我这个面子。好吧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两人说说笑笑就来到了聚贤楼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田瘸子说，常老大，今儿咱哥俩能遇见那就是个缘分，您别看都在天桥这一亩三分地儿，可咱们碰面的机会真是少之又少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。你是我的兄弟，虽然初见，但是你的脾气秉性我早有耳闻，说实话我非常的欣赏你，有什么话但讲无妨。刚才在街上，我在练把式的时候，常老大一声大喝确实如春雷一般，不知您觉得我哪点不好？常傻子沉吟了一下，田兄弟，实不相瞒， 你的功夫好是好，可是没有内在的真气保护，全是凭一身的力气在支撑。年轻的时候还好，等到了年纪大了，力气衰退，你还练得动吗？那照您那意思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长傻子想了想，你现在的年纪，要是从头练习内功，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，也有不了什么大的成就。不过我送你三颗培元丹，一颗可以增加10年的功力，你服了这三颗培元丹，增加30年的功力，像刚刚那样气息走错、走火入魔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，另外也不会因为年纪增加而落下什么后患。天学子太高兴了，哎呀，我怎么谢您呢？您这么大的恩情，我该怎么报答您呢？长傻子摆了摆手，不要这样说，我刚刚情不自禁，差点害了你一生残废，这小小的礼物就当我赔偿好了。你服下之后，我再帮你推拿3次，帮助你更加好的吸收药力。你我兄弟非常的投缘，我的徒弟也没有你这么好的资质，这是你应得的，区区小事就不要推辞了。天瘸子是连声道谢，两人是越说越投机，越说越高兴，都觉得相见恨晚。事后田瘸子一有机会就向常老大请教内功和养生方面的问题，而常傻子也经常的向田瘸子学习一些单杠上的技巧。这一日田瘸子服下了第一颗培元丹，常傻子很热情，哎，我跟你说兄弟，你知道吗，这培元丹吃下去之后啊，必须得我帮你推拿，我要不帮你推拿它吸收的不了那么好，你赶紧躺下。别别哥，不用了，我这已经吃了培元丹了，还得劳烦您啊帮我推拿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兄弟，你跟我客气什么了，咱们是哥俩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别，你不，你放心吧，我有根。不是，我听说了这推拿要万一推拿不好会容易出事，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家祖传的，我从小就学过。兄弟你赶紧躺下，我4岁那年我爸爸就教过我。不，哥你行吗？你没问题，你躺下吧。说了话，天瘸子躺下了。长傻子是真热情，嘿，还真不错，这一来二去来，这一推功过学，哎，感觉还是真好啊。这天瘸子说，哎，哥您还真有两下。那当然，从小我就学，但是我跟你说，这就得切记，你看我得给你按压，这按摩着这手劲儿不能太大，你知道如果要太大，哎呦嚯，好家伙的，这嘎巴一下子，因为说着话这手劲儿可就下去了，把天瘸子这肋骨给摁折了。哎呦兄弟，我没想到这出这事儿了。哥你刚才说的可是挺好的，我可没想到能出了这样的事儿，这会儿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？长傻子站这儿是这回真傻了。兄弟 I'm sorry， 光道歉有用吗？当然了，这也是一个传说，经过我的演绎有可能有一些夸张，您呢就听个乐好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天桥八怪的传奇故事我们暂时就为您讲到这里了，以后有机会我会为您继续讲述他们的精彩故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感谢您收听。得了，同一时间老时间老地方老约会，咱们不见不散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，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，京津冀之声，聚力新生，壮伟启程，发布权威信息，展示发展成就，推进创新协同，服务民生福祉。长城内外，长城内外，北国风光如画，双奥之城。